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又開始啦，歡迎大家繼續留喺屋企啦，聽住收音機啦，陪住我繼續上堂啊！大家好，我係豪輝。咁啊，當然啦，有我哋嘅主講導師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Alan 你好， 你好。 嗱，今堂咧你又帶大家耳朵去旅行啦，咁咧先前有講過有日本啦，有紐約啦，咁今次咧去翻一個咧你好熟悉嘅地方，就係講到德州嘅爵士樂啦。明知故問都要問嘅啦，點解要揀呢個地方啊？ 咁我喺嗰度住咗幾年啦，因為我喺嗰度讀書嘅。 爵士樂學校咧就比較少嘅，咁啊你讀嗰間學校係 嗰間學校咧就叫做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嗯， 除咗爵士樂之外，仲有好多嘢讀嘅，但係佢嘅爵士樂咧就比較出名。 嗯哼，嗱咁啊，既然我哋去到德州呢個地方啦，咁不如先了解一下啦。咁啊，你間學校咧就係第一間即係開辦呢一個爵士樂課程嘅學校啦，即係有個學位啦咁樣。咁點解會喺呢個地方即係有間咁嘅學校會特別即係作為一個開始咧？其實德州呢個地方嘅爵士樂嘅文化發展啊、風氣啊，其實係咪好濃厚，以至到呢間學校覺得有得搞喎、爵士樂課程咁樣咧？ 其實就唔係好關事嘅， 嗯， 因為在德州咧就唔係話即係特別爵士樂好濃厚嘅地方，反而係因為有咗呢間學校搞咗呢一個爵士樂嘅學位咧， 就吸引到好多人啦。 係啦，就變到嗰度嘅爵士樂咧就即係再犀利好多。咁，如果你大家都即係睇一睇嗰個地圖咧，就會見到德州喺即係美國嘅中間嘅，咁即係中部啦。咁中部啊 ，Texas 啦，即諗起啲乜嘢啊？大家就係 cowboy 啦、牛仔啊、槍戰啊嗰啲啦。咁嗰啲嘅地方咧，或者嗰啲城市咧，通常最中意聽嘅音樂係咩咧？就係、是、country。 系， 同埋 folk music， 咁，都系即系嗰啲民谣啊，嗰啲西部牛仔啊，咁嗰啲歌或者 blues 啦，系啦，即系都好多呢一啲嘅音乐。咁但系 jazz 咧就唔算流行嘅， 系。 咁但系直到有咗呢间学校之后咧，咁因为佢即系开宗明义话喂有爵士学读，咁你梗系慕名都嚟啦，因为仲要系第一间有。咁，嚟到之后就聚咗一大堆爵士乐手。咁，而呢一个学校咧亦都好特别嘅。嗱，佢喺 Dallas 啦 ，Dallas 即係達拉斯啦，咁係一個幾大嘅一個城市嚟嘅。咁而 Denton 咧，一個好細嘅 town， 裡面咧就有呢一間學校。咁 Denton 嘅呢一間學校咧，係全個美國裡面咧學校嘅人數佔咗幾萬人，即係排第三嘅應該係人數嚟講。咁有幾萬人喺呢間學校裡面讀書，但係一個好細嘅 town。咁有咩情況出現咧？就變咗呢個 town 嘅人咧，就係、是。全部都是學生，咁所以好好笑嘅。一去到放暑假咧，就雞飛狗走啦，真係，即係咩咧？全部人咧都係翻去自己鄉下，即係我就係香港啦。係，咁有啲係美國人嘅，咁佢可能翻Florida， 有啲又翻去東岸、西岸咩都有，咁就變咗成間學校一到放暑假時候咧，就係冇乜人嘅。 嗱，咁到你去到呢個地方去讀爵士樂嘅時候啦，咁其實即係當地已經發展到一個即係咩嘅地步咧？即係喺爵士樂上面， 咁呢一個城市其實已經有好多爵士樂嘅酒吧啦。咁，我哋講緊酒吧就最實際，即係證明有爵士樂手玩啦，亦都證明有人想去聽有消費啊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最實際反映到嗰個爵士樂多唔多，或者濃唔濃厚啊？嗰個氣氛。咁而我覺得最特別嘅地方係嗰幾間爵士樂酒吧或者演出嘅場地或者餐廳也好，佢哋主要咧都係學生演出。咁，你話老師會唔會都有咧？都有好多。但係咧，我哋唔係淨係老師演出咁樣嘅，係老師同學生一起演出 的。哦，即係唔會話啲老師覺得，你學生咧唔好搞呢啲嘢啦，等我嚟啦咁樣，即係邀請埋學生一起。 其實係啊，其實已經唔係話好分咩學唔學生啊，老唔老師，我哋好多時候係會揾啲老師嚟即係一齊玩。 哇，好 friend 喎！ 係啊，我哋冇呢個冇呢個所謂嘅隔膜嘅，即係咁當然啦，你都要準備好功夫啦。咁其實唔關老唔老師事，你都要㗎。 咁好似變咗課外活動咁樣咯，即係校外課程咁樣都變咗。 哦，其實唔單止，我覺得呢個先係真正學習嘅地方。 嗯， 我嗰陣時其實一個好怪嘅學生，非常之重視嗰啲功課嘅， 係 係啦，就做得好妥當。咁但係咧，我發覺，我進步得唔快喎，都唔夠人哋快，一直都唔知個位卡咗喺邊度。後屘我就發現啦，哦，原來我參與得呢啲嘢太少， 嗯， 唔夠多。咁所以咧變咗就係我開始就放下我的心情。第一樣嘢就係咩？我唔再介意我學校分數。當然我都介意，因為我想攞獎學金喎， 嗯， 同埋我想 keep 翻個水準，因為如果你太低分，佢都係會要你重讀，咁冇意思啦。攞最低嘅時間去完成咗佢之後咧，攞最多嘅時間就去參與呢啲 演出啊， 或者課外活動啊，我叫做有趣嘅就係、是、我一咁樣嘅時候，我進步得好多。 嗯哼， 同埋我試過有一次經驗就係我好翻學就走去彈擊，咁點知我喺嗰個演出啦，就見翻我。喺嗰堂個老師喎， 即係佢都冇去上堂。 係啦，佢都冇去上堂。咁然後佢就話你喺度做咩？我上堂咯。咁佢就笑啊，咁就啱啦。 咁就合理啦，件事。咦？咁其實即係喺德州學習音樂嘅風氣啦，個氣氛啦，其實都好濃厚啦，亦都好放俾大家去自由咁去學習，就唔係話十分好似香港咁樣啦，好重視。即係分數呢樣嘢，反而即係你個人點樣嘅發展啊、技巧上面點樣嘅成長啊、磨練啊、經驗啊，呢啲會比較注重。 當然啦，分數固然重要，但係調翻轉頭，嗰、那個老師點樣俾分咧？ 係 嗱呢樣嘢，我就覺得真係好值得去參考。就因為譬如我喺呢間學校讀呢、這個即興咁樣啦，即興 呢一科讀 㗎？哦，有㗎有㗎，佢係爵士樂即興咁樣啦，係、 哦、好、哦、特別啊， 好特別㗎，即係爵士樂即興班咁樣，即係要即係一個幾重要嘅班嚟，你聽到名你都覺得係緊要啦，係咪先？ 因為爵士樂入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即興啊嘛， 冇錯啊，即係基本上就係最緊要呢班咁就係、是，咁嗰陣時我就讀嘅時候咧，就因為佢分一二三四嘅，咁、 嗯、 我一我就唔使讀。咁我一直接跳去二，咁二嘅時候我攞個 B， 三嘅時候攞個 B， 咁但係去到四嘅時候咧，我就攞個 A 啦。 係， 咁點解咧？我即係諗翻起就係因為二同埋三咧係好著重功課。 係，你都仲係一個書蟲嘅狀態。 我唔係，我係已經嗱二都仲係，三我開始唔理啦。即係我覺得，唉，啲功課是但啦，即係唔係話啲功課冇用，係我即係。我嗰陣時 投放咁多時間落去啦， 太多嘢咧要學習，然後喺太短嘅時間、嗯，我根本冇可能消化曬，咁我就開始放棄某一啲啦。咁我就選擇放棄課堂， 係 就唔想放棄我演出裡面嘅 實踐經驗、 實踐嘅歌啦，嗰啲冇得放棄，咁我就揀咗呢條路。 嗯， 點知我去到 improv 課，即係呢個即興班第四班，亦都係最難嗰班啦。點知原來呢班係最容易， 係。 因為嗰個老師一入到嚟就話：嗱，我呢班即係呢個班好簡單嘅啫，我哋冇功課，我哋點樣俾分咧？你彈得好唔好？ 嗯， 所以你入到嚟咧，我哋每一堂就係彈， 即 係 硬橋硬馬啦，就真係睇你嘅技巧啦。 係啦，咁所以完全係，我就覺得哇，好似即係 生菜咁食 係 嘛？ 最開心係咁啊！即係最開心就係因為我哋唔係再講話，你有冇做齊幾多份功課啊？ 嗯。 係嘛？即係直接咁樣，喂，你彈得好唔好？直接話俾你聽、嗯。哦，咁我就最開心，即係學得最直接。 嗯哼。嗱、嗯，咁不如呢個時候啦，都分享一首歌俾大家。咁就喺、是、可能你讀書期間嘅一首音樂又好，又或者，好代表到德州呢個地方嘅爵士樂都好啊。 好啊，咁我梗係要講一講我個 professor Fred Hamilton 嘅一首歌，就叫 Autumn's Color。呢只歌咧係我嗰陣時入。呢、這個大學之前咧，成日聽嘅， 係 因為我知道咧，我將會跟佢學啊嘛。 哦，所以就批咪熟佢， 咪熟佢。咁同埋我其實我最即係佢咁多隻歌裏面，我最中意真係呢一隻。 係 即係除咗我真係要跟佢學所以聽之外咧，我亦都覺得呢隻歌真係作得好好。 係 咁，我覺得如果可以跟到呢個人彈到咁就好啦。嗰陣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幻想啊。咁、 嗯、 所以依家聽翻都覺得好有味道。 咁聽完老師嘅首歌啦，咁頭先 Alan 都話啦，即係都十分之欣賞呢位老師嘅作品啦，咁樣。咁啊，讀書期間啊，除咗即係日讀日讀做功課，又或者去彈表演之外啦，你自己又有冇開始真係去寫一啲作品啊咁樣咧？ 哦，有啊，因為其實我哋即係讀書嘅時候啦，好多時候就諗住自己係讀緊書啦。咁你讀書梗係好求分數啊。咁但係其實咧，所有啲同學仔又好，啲老師又好，係令到我有個氣氛就覺得求分數係冇意義嘅。 嗯， 直頭係咁樣冇意義嘅，因為你出到去個社會度，人哋都係睇你彈成點。 嗯， 同埋睇你有啲乜嘢喺個手度彈成點就好容易講啦，係咪一彈就知？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喺個手度就係你有幾多作品。 嗯哼。 咁而嗰陣時亦都係呢個 professor 啦 ，Fred Hamilton。咁嗰陣時我好記得就係我哋有個叫 guitar 嘅 departmental， 意思就係話讀吉他主修嘅同學每個禮拜見一次面。 嗯。 咁見面嘅時候咧，就大家一齊演出，就會即係輪流咁樣，今個禮拜到我，下個禮拜到你咁樣。咁我玩嘅時候咧，就揀咗一啲我好中意嘅歌啦，人哋嘅歌。咁玩完之後咧，我老師咧就。即係 Fred Hamilton 啊 ，Fred， 咁佢咧就衝落嚟個台度，應該唔係同我講，佢同全班同學講，佢就話：既然你都係玩一啲咧冇人識嘅歌，點解你唔自己寫？ 嗯， 咁佢就走咗去咯。咁佢好明顯就係同緊我講嘅， 係， 但係佢就望住成班人講：啊，我嗰下又覺得啊有少少失禮，啊，佢又講得好有冇，即係好冇錯。講完之後，我心就硬係摁住，咁我就覺得。如果佢既然都咁講，我不如就作一首歌出嚟啦。 嗯， 咁我咪唔使再俾佢話咯。 係， 咁所以咧，我就因為咁樣咧， 就開始咗。 係啦，我就好努力咁寫啦。 嗯，咁啊，精彩嘅故事咧，陸續有來啦。咁啊，而家咧先去一去 All Around Jazz 呢個環節啦，又睇下我哋聽到一啲咩嘅另類嘅音樂啦。 All Around Jazz。 我話玩 jazz 咧，今次想即係問下 Alan 咧，頭先有提到啦，即係開始咗呢個創作爵士樂嘅之路啦，咁樣。咁啊，不如呢個時候咧，趁住 All Around Jazz 呢個機會咧，送一首即係你喺讀書期間完成嘅一首作品俾大家聽，好唔好啊？ 好啊，咁如果要我揀一首嘅咧，就應該揀呢首啦，叫 Foliage。 嗯， 因為嗰陣時我覺得咧，其實我已經有呢個作曲嘅能力㗎啦。 係。 咁但係我一直咧就唔肯行呢一步。 嗯。 或者我有作過嘅，其實都有作，但係唔夠叫做好。認真啊， 唔夠投入， 投入咁樣係啦，好認真咁樣去完成佢。咁我就覺得啊，我彈到，但係點解我唔？如果我自己作埋咧，就即係更加 complete 啦成件事。咁所以嗰陣時我就覺得好似係一個旅程嘅開始起行，所以我就覺得呢隻歌應該就叫 Foliage 啦。 爵士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嗱，咁啊，今集咧就同大家去到德州啦，亦都係 Alan 讀書嘅地方啦，去了解當地嘅爵士樂啦咁樣。嗱，咁啊，學校咧就聽咗好多嘅故事啦。咁啊，不如咧了解一下當地嘅樂手啊。咁除咗你之外啦嚇，咁呢間學校咧都一定培養出好多唔同嘅出色嘅爵士樂手啦咁樣。咁不如呢個時候又介紹一下。 好啊，有幾位爵士樂手咧，可能大家都聽過。都是呢在、Texas 啊嗰度住過啦，甚至係嚟過我間學校讀書嘅。先講一位就叫 Lau Mace 啦，呢個鋼琴手我係非常之尊敬，亦都係其中一個我想去呢間學校讀書嘅原因。 哦，咁緊要？ 係啊，因為佢曾經係呢間學校度畢業嘅，咁佢一個好出色嘅鋼琴手啦，亦都係 Pat Metheny 嘅鋼琴手嚟嘅。 係， 咁嗰陣時咧 ，Pat Metheny 係打電話去找這個想當年的那個department head， 是 就是那個我們那個是的部門主管爵士部部門主管，那就問那個professor 就叫 Dan Hurley， 就問他喂你們有沒有一些好的鋼琴手去介紹給我，因為我想找個鋼琴手來組一隊叫做 Pat Metheny's Group。 那他就即刻就說喂我們有個最好的鋼琴手叫 Lau Mace，你一定要認識佢，咁佢哋一見面就一拍即合，然後就變咗我哋依家聽緊嘅 Pat Metheny Group。我覺得係即係哇，原來係咁有趣嘅，我可以去到佢嘅學校，然後見到 Dan Hurley， 同佢傾偈，又聽佢講翻呢個故仔，我就覺得哇，好似喺一個歷史嘅旁邊度，係啦，擦過咁，我覺得很有趣， 都叫做接觸到添啊，仲要係。 咁然後另外一位咧，就係、是、一個我諗相信會多啲人認識添，就係、是、叫 Nora Jones 啦。咁佢係一個 singer 啦，咁亦都係 UNT 嘅學生。因為我喺 UNT 嘅時候咧，跟過某啲人學吉他啦，即係啲前輩啦咁樣咯。咁嗰陣時咧，原來佢哋咧係同學嚟嘅喎。 係。 咁跟住我就同嗰啲前輩講喂你嗰陣時就係學習嘅時候即係同佢上堂啊咁嗰啲有冇啲咩事發生啊成啊。咁佢就同我講話即係 Nora Jones 係一個即係亦都係一啲好平易近人嘅人啦。除咗唱歌之外呢佢亦都有彈鋼琴。而且呢佢嗰陣時都好著重自己鋼琴技巧呢仲去玩嗰啲鋼琴嗰啲即係我哋有 Big Band 㗎嘛。咁我哋每年都有 audition 㗎嘛。佢都會爭嗰啲鋼琴 audition 嗰啲位喎，咁所以佢話佢都幾勤力嘅，咁我嗰陣時都覺得哇好開心啊，有個咁嘅師姐，即係可以喺同一間學校喺嗰度讀書喺度畢業，所以都係一個榮幸。咁而我亦都認識咗好多同學仔啦，咁亦都有一啲係到依家都仍然有合作嘅，雖然我哋都幾緊密嘅。即係雖然畢咗業啦，大家冇見啦，咁即係冇見但有聯絡啊。 係， 咁而呢兩位同學仔就係、是、分別係 Matt Young 啦，同埋 Jordan Gin。咁佢兩位就係、是、都係我讀大學嘅時候同學 ，Matt Young 同我係同學啦 ，Jordan Gin 就係早我少少畢業嘅。 嗯 哼。咁但係就大家都一直都有玩啊，有彈 show 啊，做即係演出好多。咁然後我翻咗嚟香港之後。我就即係早嗰排疫情就話啊，大家不如都做一啲嘢啦，唔好因為疫情就即係坐喺度啊。咁、不如試下遠距離咁做一隻 CD 啊，做一隻 album 啦、啊。啊，點知我哋又真係第一次用呢個方法做又成功，做真係做到一隻 album 出嚟喎。咁然後我哋都幾滿意，咁而我都想介紹翻其中一首歌就叫 Pulse。 嚟到最後啦，咁多謝 Alan 咧介紹咗德州嘅爵士樂俾我哋認識啦，亦都講咗好多校園嘅故事啦，咁樣相信咧，即係大家會比較少機會去接觸到啊，咁所以就透過即係好似 Alan 上堂聽翻啲老師講一樣啦，我哋就聽你講啦嚇咁樣，咁所以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第一身經驗分享啦，咁多謝 Alan 啦，咁希望咧大家都會即係聽到多啲唔同種類、唔同地方嘅爵士樂啦，咁大家都可以自己去了解多啲嘅，咁歡迎咧去到網站上面啦，去揾翻我哋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網站啊，咁就可以睇翻啲講義啦，咁可以知道詳盡啲啦、仔細啲啦，咁今集講嘅課堂內容嘅，咁我哋下堂就再見啦，噃 Alan 同大家講聲拜拜先，拜拜， 拜拜。